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上午十点钟，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城市大学运动中心屋顶倒冧的事故引起社会关注绿化天台的安全问题。港大机械工程系讲师许俊文表示，出事的建筑物屋顶是钢架结构的设计，承托力有限，并不适合有人在上面行走。他又说，导致意外的成因还可能包括绿化屋顶的设计、种植物料的重量、种植的植物的种类等等。而雨季来临之后，亦都有机会因为积水的问题令到屋顶负荷超载。许俊文相信今次的意外很大可能是人为的错误，各个环节都有机会涉及认知不足。他推断钢架出问题的机会并不大，因为出事的体育馆已经使用超过20年。许俊文又认为，单靠屋宇署的人手去巡查区内的绿化建筑并不足够，最重要的是提高社会对绿化天台安全的认知，可以先自行进行初步的检查，再找专业人士跟进会更为有效。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表示，超过六成大专非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在工作十年之后的薪金仍然低于入息中位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研究显示，20至34岁的年轻人当中，超过六成的大专毕业生，他们的人工仍然低于14700元的工资中位数，和高中毕业生收入相差不大。蔡海伟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专非学士学位的毕业生经济状况处于尴尬位置，他们月入10000多元，想申请公屋并不符合资格，而租楼的选择亦都有限，房屋开支越来越高，令到他们没能力储蓄以提升生活的质素，因此而产生无力感，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改善未来的生活。看其他消息，将会在8月举行奥运的巴西里约热内卢，治安情况继续受到关注。当局说，星期五晚有枪手向一间警署开枪，然后纵火焚烧两架巴士，并没有造成伤亡，暂时亦都未有人被捕。报道说，枪手可能是要报复警方最近在枪战中击毙了一名毒贩的儿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算推迟2年半才提高消费税。日本原定出年4月将消费税由8%调高到10%。日本传媒报道，安倍昨晚同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执政自民党干事长谷垣征一等人会谈的时候提到，希望将提高消费税的时间押后至到2019年的10月，但是遭到有人反对，因此仲有待磋商。各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会有几阵雨。本周嘅中期大致天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现正联播。 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依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好啦，两位同学，咁啊，头先上堂大家明白啦吓。咁啊，头先嗰啲咧都系一般浅嘢啦，而家要进入啲深啲啦喎。 系进阶啦。 首先咧，大家咧即系经常听我咧就接呢个电话啦，听众电话啦。咁咧都学到少少八字噶。咁咧就有一个东西咧，就直接同大家嘅财富有冇关系，或者你发咧系发到一个乜嘢程度有关嘅。咁而家我哋所谓叫发到好劲嘅程度咧，以香港为止咧。就一般嚟讲咧，就系超过一亿，即系我哋讲十年前咧，超过一亿就叫富翁， 系啊系啊， 就唔系叫百万富翁啊！你千祈唔好叫百万富翁啊！呢个世界而家 俾人笑噶啦， 俾人笑。 好啦，咁咧就系大概系十年到十五年前咧，一个亿以上，而家咧就要十个亿以上，先叫小发达。咁、啊如果你有机会有个十亿嘅说话咧，咁你个八字里面有啲乜嘢嘅状态咧？咁样，咁而家因为有手机啦，咁大家将个年月日时一输入去咧，即、刻就已经出咗咧一个你嘅即系八字啦。 系啊 咁喺八字里面咧，其实你要睇下你嘅地脚，即系你个八个字里面嘅下面嗰四个字里面咧、如果你系有神戌丑未呢四个字咧，全晒嘅说话咧。就代表咗你已经系一定会发达嘅， 全晒又要。 通常三个咧， 三个都 就已经系行里边嘅翘首啦， 哇！ 即系已经系个头嚟噶啦， 系。 咁就一定要有三个或四个， 嗯。 咁啊，香港我哋而家讲歌星有好多个都已经三个以上， 咁犀利噶， 系啊。咁啊，神戌丑未，个理由系点解咧？即系我举一个例，譬如你本身系属金嘅说话咧， 系。 咁你自己属金。 嗯， 咁你嗱，你要搲大水，系咪你系一个强人巨人啊？ 系啊， 咁你就一定要开到一个金库，即系你个金库要打开得到，打开唔到你就强唔到啦。好啦，金系劈木，木系代表你嘅财星，而你嘅财星咧，如果你只不过系行嗰啲财行嗰个财位咧，一般系免嗰阵钱。你要食嗰个财咧，假设你譬如系金嘅木系你嘅财星，你就要开到个木嘅仓库嗰年咧，嗰年你就搵大钱。咁、所以咧要开仓库咧，就 系 成个八字里边你发唔发嘅重心。咁、我知阿林记咧都有两个 好犀利啊， 两个啫， 两个。 哇，你咁贪心， 师傅话要三个至四个。 我加多一个人系四个。 哦， 即系我有三个， 系啊， 未爆系啊，咁咧、就如果你上网去问神戌丑未咧，咁咧嗰啲术数师都会答你噶啦，即系逢亲三个就通常都系行里边嘅翘首，即系威噶啦，咁咧就所以呢个都几准下噶、就叫神戌丑未，神就系龙，戌咧就系狗，丑咧就系牛，未咧就系羊啦，咁即系话你有咗四个仓库咧。咁即係话你有四嚿呢，有好可能性好强大嘅五行。咁你就要打开咗佢咁先得喎。而家打开得嚟呢嗰样嘢系你需要嘅。譬如话你生于冬天，咁好似系美儀咁生于冬天，佢系好需要好多火，咁咁啱喺个八字里面呢，火系能够壮旺你嘅。咁所以其实你嘅八字里面呢系欠咗打开火嗰条锁匙。嗰条锁匙呢就系叫人木，就系只猫。跟住嗰个狗呢就系你嗰个火嘅仓库。咁所以你养个狗嘅时候呢，其实你养只猫就得㗎啦。 养到只猫 啊 不过你唔养猫唔紧要，我都系猫嚟嘅。 即 系我系猫月。咁、 所 以呢我就帮阿江美仪呢 搵钱 开咗佢嗰个仓库。咁、所以佢遇到我之后呢，我都一路而家系俾钱佢使。唉，呢个人真系吓鬼住我。即系一尾向布施去。唉，做show我去对我好到啫。喂，我哋上嚟唱首歌啦、跳标唔跳发㗎。跳标唔同跳发㗎。唱首歌同唔唱几大都唱啦你。 咁所以同你合唱啦。 係七月我哋有个 show 呢，我同阿江美仪合唱。即系情人歌俾你听， 好 嘛？好啦，咁所以咧，讲到呢样咧，大家咧就嗱，以阿林记为例，佢都有两个嘅仓库， 好犀利啊！ 一个咧就系金嘅仓库，一个咧就系煤嘅仓库。 系， 但系佢无论打唔打得开号咧，佢就算打开嗰个都系木嘅仓库。 哦， 木嘅仓库只不过系你叻嘅，都系你嘅才华。 哦， 你嘅财星咧系喺戌同人嗰度，即系你要开嗰个火库咧，系要有只狗有只 猫啊，同我一样。 咁你就会搵到钱。咁但系你个八字里面系冇嗰个戌字啊嘛，又冇嗰个人字， 系啊， 所以造成你冇戌咧，就你已经变咗你肯定唔系李嘉诚个女啦， 系咯， 个孙女啦，肯定唔得。咁你嗱， 咁样喎，好似江美仪咁啊。譬如话你冇嗰、那个嗰、那个裤， 系啊， 但系你有嗰条锁匙咧， 系我有锁匙、啊， 就 系、 是、代表住咧，即、就、系、是、有老细有老板照你 嚟咯。 锁匙即系话，喂，我你要唔要开个裤先？你开个裤， 你要靠 我哋锁匙，咁系咪要磅水先？ 系啊， 系咪 啊？ 咁都磅水。咁所以咧，但系咧就唔够话你本身有个仓库， 系系， 咁都好好噶啦，好好噶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已喺呢度咧，已经可以分咗两类啦。 系 第一类就系话你真系发达嘅人咧、 嗯， 你真系拥有仓库， 系、嗯、 自己有锁匙打开， 冇错冇错。 好啦，自己冇锁匙唔紧要，于是你就靠人哋条锁匙。 系啦，我哋 嗰条锁匙通常就系你嘅拍档， 系啦， 你嘅太太或者丈夫， 系 或者你公司里边嘅高级职员， 系 你炒佢都炒唔到佢嘅，亦唔想炒嘅，嗰啲就系因为佢揸咗你个 锁匙， 开库嗰条锁匙、 哦， 所以如果你用李居明嘅方式去学八字或者破解命理咧， 系 你系比普通人系快十倍啊、 嗯！ 因为你已经掌握咗好多重要嘅嘢，而我又肯讲出嚟、嗯，因为我已经退休啦、 嗯， 所以我谂肯讲出嚟，所以肯讲出嚟嘅时间咧，大家就变咗好快咧，可以学识原来神出丑味咧，就系一个人发到咩程度咧个标准啦， 密码嚟嘅， 密码。 第二样嘢，阿林记读呢四个字出嚟俾大家听下先。 好，入型入格。 系、嗯，美仪咩叫入型入格？ 即系系咪好似嗰样嘢咧？ 举例， 譬如吓，譬如我属猪嘅，我咪应该要肥咧，似翻只猪咁，想唔先至叫入型入格咧？ 嗱，咁我哋以前讲咧，即系话阿邵逸夫 系啦，佢咪属猴咧？究竟 系啦，咁佢本身咧就个样咧 都似只马骝噶， 就等于我哋三个嘅时候讲刘备咧，就两只手要过膝啦， 系啊系 啊，耳长又垂肩咧，即系逢亲个样上面咧有啲异相异类嘅嘢咧，都系叫做入型入格嘅，咁、通常都可以讲得到佢系属乜嘢啦。咁好似有个有钱佬咧，姓林嘅都好出名啦，佢、一行嘅时间咧，佢驼背咁行嘅，我哋一睇哇，嗱只龟嚟，因为我哋中国人咧就成日讲龟唔好嘅啫，但系其实以命理嚟讲咧，龟系代表长寿之外咧，龟系最吉祥之物嚟。咁、果然咧，佢系大有钱佬之外咧，亦长寿嘅。咁、所以，譬如你行只行个人出嚟，个人咧嗰个额头上面咧有皱纹嘅，有皱纹咧就代表后生嘅时候挨得辛苦。例如我头一样系好多纹嘅，系代表31岁之前咧，我又做记者啦，又做过好多工作啦，佢代表系辛苦啦。但系如果我嗰个文上面而家我做唔到啊，系、能够写到个王字咧， 即系中间有一栋啊， 系啦，咁就系代表白额老虎，即系老虎嘅特色咧，嘅、老虎啊，直成老虎咧嘅特色就系佢个头壳上面写住个王字嘅，咁嗰只老虎系最巴闭嘅，咁、所以如果嗰个人又系属老虎，或者老虎月出世，而佢个头上面嗰啲纹咧，系中间有一栋嘅说话变咗个王字咧，咁呢个人就入型入格老虎咧， 好罕 就唔使论佢点嘅，呢个人肯定咧系发到唔清唔楚嘅， 从来未， 所以咪好难见到咯， 系啊， 发到唔清唔楚喎，仲要 系啊，咁所以我哋第一样嘢去睇一个人发唔发咧，其实睇佢嘅型格系点样， 咁属龙啊，点样入型入格啊？ 属龙嘅人要成日瞓觉。匿埋个山洞嗰度，然后跟住一出嚟嘅时间，你听埋讲、一出嚟嘅时间天下无敌。属龙嘅人系要点样时勤时惰嘅，有时懒到死、有时就勤力到死。 勤力 一勤力嘅时间咧就系快到咧就系你冇可能知嘅、所以逢身啲属龙嘅人咧好细心啊，同埋做嘢好叻啊。嘅时候咧，佢突然间会咧系突然间脱落嚟嘅，就似龙 神龙见首， 脱由头到尾都硬 死冲啦， 要耐唔中要塞啊，中一两日，咁嗰啲龙就最犀利。 哦， 嗰啲龙系一定要成喺个山洞里面匿一匿，跟住又再出嚟。 系 咁呢样嘢，当然你话龙生九子系咪龙能够有仔女系会好运啲咧？喺历史上证明系嘅。逢亲属龙嘅女性有仔女先至好嘅。如果冇仔女咧，佢就系出道。我哋以前通常叫话尼姑啊出道。就通常就系指呢啲，咁、所以每一个生肖或者每一个型格咧，其实都有个标准噶嘛。呢度咧讲唔晒咁多，但系基本上咧，我哋论呢个人发唔发达咧，有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就系话咧，逢真有一个人佢讲过一句说话，讲完咗之后，好多人都用佢句说话而成为咗一句 经典啊， 经典或者城市话题嘅咧，呢个人唔使谂噶啦，一定系发嘅。 哇，咁一定要系名人先得。 所以我哋讲紧话黎明点解佢能够 金句 咩金句王？ 系啊系。 其实呢个已经补咗一样嘢，就系逢讲到一啲得意嘅嘢咧。 就得。好似以前我認識得有一位老人家咧，佢100岁咧都唔死得嘅，即系101岁。咁我要去点样咧？去见真人咧，就系乜嘢都冇讲，就系精神、精神、精神。呢个咧就系我哋嘅长洲彩药王啊，彭康先生。佢咧就一见真人， 精神、 精神、精神。咁咧，我哋而家见真人就话精神、精神。咁继承咗呢个说话，佢就成为一代宗师啦。咁所以依家翻嚟同大家讲啊，原来成名嘅口头禅系等于一个福禄寿都系三全嘅人，都系叻到不得了嘅人。翻嚟同大家讲。 从前被风雨， 哇！你啲普通话唔咸唔淡咁，不如听实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办、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支持及语文基金拨款嘅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讲故事比赛啦！参赛嘅小学生都系用普通话演绎中外寓言童话故事噶，而入围队伍仲会喺 DBC 数码电台实地录音添。逢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黐住 DBC 数码电台 Me Too 就可以听到噶啦！ 哇，佢哋咁劲，我都快啲练下先。悲风先有不甘。 喺刘回家嘅乐趣园时段，佢哋曾经出现过。 大家好，我系 Amanda 李慧敏。 你好啊，我系 Andy 周国贤。 我系 Suki 钟舒淇。 你好，我系 Alfred 许廷铿。 大家好，我系 Jenny 若曦。 你好，我系 JW 黄浩然。 你好，我系 Rinky 韦宇森。 你好，我系 Fred 郑俊文。 Hello， 大家好，我系丁月阿丁。 我系 Kim Man 王建文。 你好，我系 Janice 严逸格。 我哋系 Sis 乐印姊妹。你而家听紧嘅系乐回家。 仲有嚟自海外嘅佢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 我是 Sam 李。圣洁，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大家好，我是韩红。 大家好，我是许诺。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 ，DBC 一台旗舰台，欢迎你嚟到乐回家。嚟紧嘅乐趣园嘉宾又有边个？到时听实直播你就知噶啦。 路上要带头冲线，起步最关键。 每朝早由重量级嘉宾领跑，包括资深银行家刘志杰、铺主徐灿杰、股评人王伟康、技术派高手高辉，同大家拆解环球财金大局，洞悉市场焦点。 在港股开市前一个钟，一齐热下身，未起跑已经走到最前。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每逢港股交易日早上8点半至9点半，有我陈正心联同 赵海珠以及星级嘉宾带你赢在起跑线。 每晚即时互动聊天，配合当年金曲时下旋律，同你共度人生高低起跌，继续在夜空中用音乐为你传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有我新年同你夜空传情。 好正播，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大家好，我系 Janice 惠兰。 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今年5月开始分阶段接受申请，计划鼓励自力更生，舒缓跨代贫穷。喺第一阶段，4人或以上合资格家庭可以喺5月递交申请。申领期是去年11月至今年4月，申请表格已经开始派发。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lifa.gov.hk 或致电25583000。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哋讲咧大富大贵啊，点样可以发达同埋恒定一个人咧，系会大富大贵咧？咁啊，开始呢啲字系紧要啦，因为呢啲系你未听过嘅。如果有两样嘢，一样嘢就系话，如果有个人佢能够讲一句说话咧，系为人所流传嘅咧，呢个人啊不但只系大贵，而系大富。第二样嘢咧就系佢会有一啲好特殊嘅习惯，而其他人冇嘅。咁咧呢个人咧亦系具备咗大富大贵嘅一个标准。咁啊，两位主持，你哋会有冇一啲好特殊嘅癖好或者特别嘅嘢？ 我有噶，我 系人哋冇嘅咧。 你讲先。 我系全世，我啲朋友个个都知嘅。我就食饭碗饭唔可以有汁，唔可以有餸，一定要全白嘅。 哦。 啊，喂，呢个习惯好啊。呢、这个习惯好，因为咧，其实咧，我有阵时食饭咧，有啲人好中意夹餸俾我哋啦，咁我当然公筷啦。咁咪譬如话会夹俾你，其实佢唔明咧，其实我前面有只碟咧就系爱嚟摆餸， 系咯。 咁我咧就永远都希望保持住个白发咧， 系啊系啊，要白色噶嘛。 就将啲餸咧系夹落去食，就逐啖夹， 系啊系啊系咯。 嗱呢个习惯系非常之好，但系你要成名喺呢个习惯。咁你就发啦， 成啦，我个朋友 咁人讲完之后，好多人都知啦。 其实好多年都知，我个朋友全部唔会夹餸俾我噶，因为你冇整污咗碗饭反面噶。 白饭 嘅 白饭， 呢个咧就所以就变成咗咧，就香港系人都识得有一个人叫江美仪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好啦，咁啊林记你几时可以全香港人都识得你林记咧？咁你而家要创造一种 好习惯 特殊嘅习惯出嚟， 系。特殊嘅习惯，其实我由细到大都有一个嘅，咁、就系每一次咧冲凉之前啊，同埋冲凉之后咧，我都一定咧揾只手指咧，唔知点解咧，几只手指啦，去扫下自己个肚，系要扫双数嘅，扫完之后我就好安乐噶啦，唔知点解嘅。 嗱、啊，当呢样嘢系全香港嘅人都知道咧，你又成名啦， 系咯， 你又点啦？ 同埋我每一次行楼梯啦，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住嘅屋咧都要行楼梯嘅，到我而家都系嘅。我行到去最后嗰层咧，无论如何咧，我都系要双数，我先至会入屋嘅。即系譬如我可能我行完之后咧系单数嘅，我宁愿行多步。我先至会入屋噶咯，唔知点解。 你发紧啊，你发紧。 我开始有精神病。 而家咧就已经系有咗，即系好多听众观众咧，知道咗阿林记呢个习惯啦，但系未够清晰。第时你两句说话讲完，咁你就掂啦。 嗯， 即系类似好似周杰伦唔着内裤， 系、 啊、即系呢个咧就即系 江美要食白饭咁样。 即系你要知道周杰伦系唔着内裤，黄沾唔着内裤，咁咧就黄沾红就红就因为佢唔着内裤。啊呢样嘢即系。即系，但系唔系话个个知啊嘛， 如果 个知就得啦。周杰伦唔着内裤，而家个都知 嘅。个个知啊，系啊， 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听过噶。 类似咁， 系咯， 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嘢。咁啊，譬如前嗰排我咪同大家讲话，即系我读书嘅时候，咪同大家讲，我好中意文书嘅。 系啊系啊。 咁呢样嘢就系原来好多人就中意文电邮。 嗯，我都系。 但系你要以此而成名。 哦。 咁所以咧，我就一睇嘅时候咧，我发现得到咧，原来咧。如果你有啲古怪嘅习惯而为网民所公传， 嗯， 要你又知我又知嘅，咁你呢个人就发啦。咁、 嗯、 当然我哋而家抄得到嘅，譬如话，你中意攞水， 嗯， 攞水 着衫瞓觉， 冬天我会咁嘅， 嗯。 你会攞税？ 冬天啫。 当全香港人都知道阿林记系攞税咧， 就发达啦。 你又发达啦。咁而家系人都知道咧。 系啊。 原来林志玲、张柏芝， 嗯， 系攞税噶 嘛。 呢个喺网民里面知喎。 哦。 咁最近咧就生 B B 嘅大 S 咧，就即系我都有啲功劳嘅。 系 啊，系咩功劳我唔讲咧俾你听。咁、原来佢有一个习惯好得意嘅，就系佢专收集咧系一啲好。尸体嘅照片， 吓 系啊， 即标本啊， 喺网度讲啊，而家我所以提出嚟咧，我识佢，但系我唔知佢呢个嗜好，佢仲要与嗰啲尸体嘅照片同眠， 吓， 所以我都想见到，我想问下佢，系啊， 好特别 喎， 系 啊，即系 咁咯， 好特别，但系呢啲嘢因为唔系人所个个知咧，就唔得，即系你譬如要好似以前有一个香港嘅富豪。出名系孤寒嘅，系有人见到佢孤寒， 好多富豪都孤寒嘅。 唔系，系佢特别 有特根啊！全亚洲电视都知啦， 系咪 啊？嗱，起码全亚洲电视嘅员工知啦。 系 喂，嗰阵时你有冇打过工啊？我打过工 嘅，我未。 佢有一样嘢出名嘅，就系譬如佢写面舞咧，喺搣报纸侧边嗰啲白雪雪嗰啲位，嗰啲 位出嚟写 面舞啊。如果佢见到个广告咧，系白雪雪得几行字嘅咧。 咁佢会搣咗个广告出嚟咧，唔好嘥嗰啲白色嗰啲空间咧，喺嗰度写埋面冇嘅。 哦， 佢好似系 啊，呢样嘢 喺即系留白嘅地方度。 嗱，我哋而家讲话富翁之所以会成为富翁咧，系要佢有一个习惯。是要为人所过的知呢嗱邱德根呢个集呢一样嘢呢就成为咗佢系永久嘅富豪嘅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原因。咁、所以如果能够创造到唔同类型嘅习惯呢通常都会得好似比如外国人都知道呢原来阿标基好鍾意洗碗嘅。譬如话阿乔布斯呢就揸车嘅时间呢就第一样嘢将个车牌揸来先开车嘅。 车牌 因为佢好憎嗰个车牌嗰个设计。 哦、 所以乔布斯嘅一个习惯呢就係话佢揸车嘅时间呢佢就係会拆咗车牌嚟开车嘅。 係。 呢样嘢呢网站里面我哋所见到。但係如果呢样嘢如果全球嘅人都知道呢咁呢样嘢就係话假如你未发咁有一样咁嘅嘢呢就得啦。咁、所以譬如我哋讲嗰邓小平话咩白猫黑包啊出到 嘅 就 好闪啦。 即係呢啲咁嘅嘢呢都系原来一个有钱佬嘅特色。所以当有一个人佢讲嘅说话开始有人流传呢咁呢样嘢呢真係代表有钱佬。 作家会唔会着数啲呢譬如好多作家呢好多金句㗎嘛。 係。 我哋读书嘅时候譬如话你系主修边个话唐迪生啊。 主修金融啊副修亦书。 係 啦。咁譬如我哋成日都会系喺同学之间度去即系传递佢哋嘅金句呢。 莎士比亚话 呢啲都系啦。 原来同亲流传到嘅嘢当然呢样嘢系人都识讲啦因为我都知啦。但系唔系代表法。法嘅意思就即系话佢系直入形入格。成日做嗰样嘢咁样，咁譬如我哋有阵时都知道啲八卦消息都几得意啦。譬如话阿谢霆锋系唔洗头嘅咁，咁即系呢样嘢系佢有个明星嚟爆啊，即系佢好少洗头，即系唔洗头。咁譬如话阿周星驰一买360件白色嘅 T 恤，即系佢一年里边佢就换里边佢费事谂啊，即系咁。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嘢咧，如果你讲为人知嘅时间咧，咁又配合上佢本人咧，咁呢样嘢就系我哋。所讲的追求一种富贵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你要有一种很特殊的癖好那种癖好呢是很古怪的。 解释不到 的。古怪呢、越是代表你是入形入格、越古灵精怪。好像以前在国内呢就是我们讲的有个政治人物大家知道江青呢江青呢就跟那些部下呢耐不中吃饭的时间呢那些部下全部知道。就嗰餐饭里面呢佢哋淨係夠膽夹豆腐嗰碟餸㗎。 睇点解呀 点解呀 佢原因原来江青呢隻耳仔呢係唔鍾意食饭嘅时间係听到任何声音嘅。 喔、 一听到声呢佢就发火㗎、所以如果你喺面前都 抡骨就弊家伙啦。 咁佢就好反感㗎佢即刻拍台㗎啦。所以个个食饭嘅时间呢都系只咁夹豆腐嘅啫，因为豆腐咬落嘅时间 嘛，系啊， 就完全冇声。 登乐师傅，我有个类似嘅咁嘅坏习惯啊，系咪怪异嘅？我又唔系 怪异 嘅，系啦，我唔系话食饭嗰时唔可以听到声，但我好讨厌人哋咧饮热水嘅时候咧嘘嘘声，我即系净系会找狂嘅，我系会发脾气嘅。 所以林姐，你将会系大红 系啊！佢就有嗰啲咁嘅吓咁靓嘅八字，佢有掂啊！你 即系等于而家啲人话兴咧，即系话咧，就话有钱佬而家兴乜嘢咧咁。有钱佬兴乜嘢？你做乜嘢？你咪有钱佬咯。 哦， 例如 有钱佬而家最兴嘅嘢咧，就系饮人奶， 都唔系而家噶啦。当年啊，相传啊，河东爵士都系饮人奶噶嘛。 而家最新就系有人奶卖啦，系人奶个名叫 Baby Gaga。 Baby Gaga 就系人奶嘅雪糕，即系用，因为你知雪糕咧，而家已经叻到咧，可以用压一包鱼嚟整雪糕。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已经有一只雪糕咧，就大家都向往食，我唔敢食噶啦，叫人奶雪糕，就叫 Baby Gaga。 戒咗好耐啦。 咁而有钱佬咧，通常嚟讲咧，佢哋话咧，根据统计咧，佢哋嘅座次通常都会系特别设计嘅。吓，咁所以我就。就即系试过一次咧，就去嗰间香港最有名嗰间百货公司咧睇咧，原来真系系佢哋系有条 line 咧，系专系卖马桶上面嗰个板嘅。 哦，我知啦，即系有啲譬如有啲有花啊，有背壳啊， 有好多 pattern 嘅。 咁于是啲人就话：你会唔会有钱，或者你唔系富翁咧？就走入去厕所睇下你嘅厕所板 系 咪？即系非一般嘅族类。 嗯、 第二咧，打开你雪柜咧，有见到你有冇饮紧一啲人奶嘅雪糕， 好难睇到嘅。 跟住再睇下你有冇养一只藏獒啦。 哇！ 藏獒系每一年要起码100万嘅养育费。 加上佢嘅身价大概300,000同埋一只、 啊， 而且都唔系咁容易养， 唔系咁养噶。 当然你要有即系驾驶飞机嘅执照啦、 嗯 啊，你有无数嘅名画啦、名酒啦、 嗯、 名牌嘅手袋啦，各方面好多啦、嗯，一定要识打高尔夫球啦，系咪啊？咁最紧要就系要 有冇女朋友嘛、 啊？要大量嘅情妇， 大量 啊，有知道与唔知道噶啦，呢啲都系有钱佬咧必须具备嘅 条件。 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做有钱佬咧，以上嘅东西咧，你全部做晒。咁啊，边度咧？如果有呢个人奶雪糕卖咧，你千祈唔好话俾我听，因为我冇兴趣。多谢大家。 一田购物优惠日，笋货排山倒海。而家时间系早上10:30，今日起至30号，一田购物优惠日，把握扫货分秒，衣食住行、生活用品，全店笋货劲减低至30%。仲等，快啲去指定嘅一田分店扫货啦！